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是歌唱，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超不是敲哦，那欢迎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不会学猫叫的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画了个蜡笔小新眉毛的樊雪。 我就专门为你选的这首歌曲。 为什么？ 这不是可爱风吗？ 你确定不是手残风吗？ 蜡笔小新，你先说你觉得是可爱的还是调？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好奇。 为什么？ 你是不是就不用洗头？因为油油的这样一扎起来很方便。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打把老五。 大家好， 欢迎， 我是打把老五。 哎，就我有人很好奇，是打把老五是本名吗？ 不是本名，算艺名吧。 是艺名啊？ 对，就是艺名。 那打瓦老五是什么意思？ 这赌打瓦，打五。 哎，你这个发型每次都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发型啊？ 对，我这个发型有好多年了，没什么设计，这是发 22年了。 就是，哎呀，你别说说这个，我就不好意思了。这个主持人这个颜值，我在这儿我特别不好意思，我先藏着点。 我们平时都是 打瓦老五，欢迎今天两位嘉宾。 哎、但是讲真，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老五这个发型造型的时候，我觉得音乐人的这个人气质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就会觉得他要么唱那小时节目当中锁定我们这个没有风格的武达瓦，他的风格是什么样。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哈。 C 位主打歌， 音乐感觉可能什么风格都是一阵时期吧。这个 那就现阶段的呢？ 对，现阶段的选一首叫自嘲自勉吧，有很多原因吧， 很合适。来，自嘲自勉，欢迎打瓦老五。 一世姻缘，怎奈未圆满这三世的残缺，努力有几分，你该过几分，修来点功德连自身。菩提的本无树，你只打一飞台，本来就无一物，让何处染尘埃。命有三尺量，不争一丈天，今生已无所用，恩泽亦能他自然来。这人类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人爱较劲儿，有人爱说笑，你高兴也是一天儿，你抱怨也是一天儿，何苦你不逍遥。这人类没有你馋，多了也烦，哪有那么多的合适他让你选，但得慢慢的静下来转个身，方能定乾坤与君共勉。三尺量，不争一丈天，今生你无所用，恩泽亦能他 自然来。这人类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人爱较劲儿，但有人爱说笑。你高兴也是一天儿，你抱怨也是一天儿，何苦你不逍遥？这人类没有你馋多了也烦，哪有那么多的合适他让你选？咱得慢慢的静下来，转个身，方能定乾坤，与君共勉。 很俏皮的一首歌曲，哎，老五刚才在演唱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很想对他唱一首歌。 唱什么？ 大河向东流啊！ 哎，我们这非常逍遥的一首歌，哎， 就是看他的个人气质啊。但你仔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那个江湖上可能会出现的那种， 嗯， 江湖术士啊， 江湖吗？ 或者是江湖骗子、 哎、 那种？ 江湖骗子什么鬼？ 哎，走一走，摇一摇，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最近、 啊、 就是特别逍遥潇洒的那种， 哎， 行走江湖的侠客。 不问世事， 哎， 不问世事，这是你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刚才说到最近的可能一些心态吧，就是也不是不问世事，就是、 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 这个歌啊，来源挺有意思的 啊， 嗯、是在大街上经常看，不知道大家会没有注意到啊？有时候早上起来出去在大街上，虽然说我早上起来，我没有早上起来，反正经常 你没有早上起来， 没有早上起来，经常会看到 一睁眼中午还是下午呢？ 基本是下午。 我那天一点钟给他发信息，下午一点四十左右了，他跟我说你让我缓一缓，让我醒一醒。 就 你就懂了、 哦。哎，是晚上、哎、是晚上熬夜吗？ 对啊， 音乐人晚上不睡觉、 哦，一般都是灵感在晚上出现，灵光一现，是不是？ 差不多吧。应该基本都是这样，晚上也好玩儿。 这是错误示范哦，大家不要学我们的嘉宾。 晚上戴耳机好可爱， 节日才节日。 大白、 哎、老打我唱， 真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在街上 你 会看到什么？ 街上看到什么 啊？ 经常会看到有一类人 啊， 这个低着头，皱着眉头，使劲皱着眉头，然后在行色匆匆走。会吧，肯定有这种，肯定会见到这种。 他低着头，你是怎么看到的？你从底下俯， 他不能那么低啊。 苦大仇深的 有有有， 苦大 这种人 是 特别有的。对，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这真是你高兴是也是一天儿、嗯，你这个成天这么皱着眉头，这么是吧，抱怨着也是过一天儿。 我刚才就想说，特别喜欢歌里面的这句歌词： 何苦你不逍遥？ 嗯。 啊，虽然说有一些客观压力啊、客观因素啊、压力也都在，但是呢，你就是愁，就是皱眉头，它能改变吗？也改变没有不了，是吧？ 所以这是受到路人的启发。但是我在想，这话说起来容易，开心一天，然后不高兴也是一天，做起来不容易。 因为这些压力都是客观存在的， 是都有压力。 这也跟性格得有很大的关系。你要心大的人，他可能就还是我先高兴你再说。 天生性格吧，天生性格就是、心宽。为什么你看大家都能看到心宽体胖，人都这样，心宽的人都会这样。 所以你是一个对于压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人。 我基本压力很少见，特别少见。 本来就没怎么有压力。我本来还想问我们嘉宾这个排解压力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我没太有压力，打扰了。 有，其实真的有、就是你就想明白了，就是通透一点，就是想你 好佛系哦。我们今天嘉宾、 别，那咱们就说点具体的、最近的烦心事儿有 什 么？对，能说得出来的。 那最近 啊， 得烦心事儿 啊 最近烦心事儿那得十年了，真的好久没有， 真的呀， 太过烦心事儿了。遇到麻烦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他都到不了让我烦心的这个状态。 真羡慕， 真的是这样、 哎、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想透了，你真的就是烦他也改变不了，就是抛在脑后吧。 心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体胖这个事情就可以不用参考了。 哎，对， 这是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是 C 位主打歌，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自嘲自勉》哈，目前是各个网站上都可以听到。 目前还没有， 即将要发， 对，即将要发，现在也在制作当中。 这提前给大家的福利， 也是我们的新歌大首唱。那当然，其实老五这个人很有意思，做过很多职业，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你知道吗？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约一波。 他学两眼放，我就知道他要说这个。 同行是吧？ 不是， 他想做模特， 想做模特。 哎，你给他拍。 我跟你说，我 对不起，没看出来是吗？我让你觉得是同行了，对不起。 咱俩见面的时候，我就紧张，我见着美女就紧张，而且还个儿还比我高，就特可难受了。 我们这是唱歌节目，不是相亲交友。 感谢你把这个事儿圆回来了，不然我会很尴尬的。 我今天就没想和女嘉宾牵手成功。 好吧，接下来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吧。 嗯， 下面是哪一首？ 换个风格吧，咱们落差大一点，然后稍微近一点的，然后 坐过山车， 要的就是刺激， 近一点吧。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我这个歌创作挺快的，曾经就是我的女儿在出生的时候，在产房里边， 嗯， 然后看到她，还有我的父亲同时出现在我这个。 你说你躺在产房的床上看着你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是吧？ 老没正经，你说我刚想煽情，反正这歌是一个特煽情的歌。 对，重新来，重新来，3、2、1 ，Action！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 long long time ago， 夜黑风高， 基本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了，和一个就是我的父亲对吧？然后我的上辈人，然后这个两代人出现在我这个时。同一个时间出现在我视野里边的当时一个感受，当时挺震撼的，然后可能 就观察一些细节，这个好多东西无法用语言去表达， 我 不会说， 可以理解， 对，我特别不会，我特别不会说话，就是哎呀，它挺微妙的一感觉，咱们一会儿唱吧。 我感觉已经要哭出来了呀。樊雪你为什么可以理解，我就特别好奇了。 因为我有一个亲哥哥，然后他在生了两 他也在产房上躺的时候， 是我嫂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就是当我牵起他们的小手的时候，就感慨，就生命真的是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就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那一刻我是真的哭了，就是我哥哥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哭。 我理解，因为你突然觉得自己从姐姐变成什么小姨了。 主持人就是主持人， 姑姑 这词儿用的，就是生命的 生命是周而复始的， 来吧， 是用文化， 来给我儿的歌是不是？ 叫给我儿的歌，对， 欢迎老 这个。对，五儿的五，其实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就叫五儿，但是在歌里边引用的是上面一个五，下边一个口的那个五。 哎， 这首歌其实好像是写给孩子听的，待会儿大家就能听到。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更适合送给这个天下的父亲们，全天下的父亲们。 好， 来吧，听听看， 给五儿的歌。 小时候就像是昨天儿，这一转眼儿就走了这么的远儿啊。我不甘心儿，我不甘心儿。 这是一首会唱到人心里的作品，给我儿的歌。 嗯，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是吧？ 对， 我觉得好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跟女儿跟父亲的关系不太一样。你是不是跟爸爸特别亲，樊雪？ 真的要比我哥哥跟爸爸要亲很多 啊。你说你哥跟你爸爸反而更亲、啊 就是、不就是我跟爸爸要比哥哥跟爸爸关系要亲很多，他们可能反而不会说太多生活上的琐事， 而且表达爱意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 而且跟妈妈打电话和跟爸爸打电话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对， 一般如果中午啊，我爸给打电话，哎呀，我哎呀睡了，我这还没醒呢，一会儿再说，咔挂了。如果我要看见我妈打电话，立马坐起来倍儿精神，哎，妈妈，早上吃了什么？然后刚下了课，下午准备去上班呢，然后我回去再去图书馆里去转一圈。然后我每次都会感慨，就是妈妈真的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女人。 那是你们家庭，可能每个家庭不一样。 然后爸爸就会跟我更贴切，就是跟小朋友一样。 因为女孩可以跟爸爸撒娇， 哎，是 儿子就不能跟爸爸撒娇，就很奇怪。 对，儿子也不能跟妈撒娇，其实 儿子可以跟妈撒娇呀。 这个 就不多，你想想，二十多岁大小伙子，嘎往那儿一傍，妈，这合理吗？ 比如说长期跟妈妈见不到面的孩子，比如我就会跟我妈打电话，有时候我就会说妈，我想你了 啊。 但是我要是跟我爸说爸，我想你，我就说不出口。 我特羡慕你，我特别羡慕你，就能把这个话说出口的。 你是跟你妈妈都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 哎，我说不出来，但是我会经常跟我妈妈发微信轰炸。妈妈理我，理我，妈妈你怎么不理你的小宝贝儿了？你的小宝贝儿心里好难过呀，就这种之类的，哇哇哇哇发一大片，然后我妈妈就会回一句，别烦我。 什么时候他会这么殷勤吗？ 要钱呀、 啊！哎， 小宝贝儿想吃火锅，想买口红了。 你说以后你的女儿是这个样子，你说头大不头大？ 难受不是难受？ 这个叫最。最甜蜜的负担， 对，最沉重 的负担， 甜蜜的负担，是的。 那说说这首歌曲吧，你当时看到女儿的时候，突然间又看到了父亲，你那一刻的感受到底是？ 对，其实我当时特别震撼，就是我说不出来一个词儿、啊。刚才那个樊雪，她提示我了，就叫生命的周而复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很神奇的。 对， 对，还有一个， 尤其当你看到老人和孩子在一起 的时候，对， 会觉得那个感觉和状态 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本身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再加上这个时候，其实刚才我说羡慕你，其实我有时候不太敢跟父母这个目光相对，我也不 相对的。 对，我都不太、 稍微觉得有点尴尬。 我是属于那种 爱在心口难开的那种。 反正那种情感不太喜欢表达，也不太会表达。这遗传我爸可能我爸也、 那他应该也会懂你。 应该吧，这毕竟水中与水是吧？ 你说 他有这个 父子俩确认过眼神，然后就都懂了是吧？ 啊，挺火的一歌哈。 嗯。 而再加上当时房间不大，就看突然看到我父亲的时候。不经常看，虽然说住得很近， 嗯， 但是突然发现那个鬓角也白了， 嗯， 是吧？然后那个身这个体态也就是看着是像个老人了，哎呀，当时心里可难受了。我爸从我小的时候就认为他是个，这怎么说是个英雄似的，这词儿有点俗，但是我觉得我爸是万能的 啊，对， 所以对我就从小就觉得我爸是万能的，所以我就立志当一个万能的人，在家里有什么这儿坏了那块我自己都能修，我就特别喜欢干这事儿。 哎，那有了女儿之后，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吗？现在会稍微表达一点 会 啊， 这个我女儿给我带来的一些。进步也，他会帮助我进步的，就是有一些感情是需要表达的。其实我从已经特别这个大了之后，才会偶尔的跟他们说一些这种类似的话， 思念呀、什么的。但是真的爱真的是相互的，你给予女儿爱，然后她也给予你很多在你之前那个阶段没有得到的东西。 是是是， 爱真的是相互，也是互相成长、互相成全的。但是我其实特别好奇。为什么小姑娘让您叫五儿呢？ 啊，她说这个名字。 对， 五儿哦，这个 哪个？她的那个五是哪个五？儿是哪个？ 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 哦， 第五个儿子， 我叫 是大名就叫五儿吗？ 没有，大名叫 萨五儿， 他名字叫萨 啊、叫萨呀， 对， 萨哇，好酷啊， 就是、对，拉萨的那个萨 啊、哦，我以为是英姿飒爽的那个 萨，拉萨的萨，草字头， 那也很酷。 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说到这个情感关系上哈，确实有的时候就是

听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 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群。 今天我们请来嘉宾呢是达瓦老五。 大家好，我是达瓦。 欢迎啊，不多说，首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环节。今天要挑战的这首作品呢，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李宗盛的歌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哈。 嗯， 你是喜欢李宗盛作品的人吗？ 不是，我是喜欢他后期作品的。这个 后期怎么算？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我对时间上没有一个明确的， 大致是哪首歌？ 明确的概念 啊， 就是后来他改了唱腔以后，就是他老了以后，其实说白了，老了以后的那些，比如说《山丘》像这种歌，就特别的看破红尘的感觉。 嗯， 跟你的作品的风格还挺搭， 潇洒。 那可不敢，这人家是 你不是也是走那种路数， 潇洒 看破红尘路数 大神？但我等我五六十岁是吧？再过四五十年，五六十岁的时候， 《寂寞难耐》当中唱到寂寞难耐，时光不在。接下来我们要唱到的是，有的时候寂寞难耐的时候，需要鬼迷心窍一样。 对， 都寂寞难耐了，还让自己鬼迷心窍， 给自己点幻想嘛，对吧？ 所以对，也是唱一首这个李老师的歌呗。 这首歌挺有意思，当时是他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一个空姐的时候，然后看完她以后觉得很漂亮，这时候睡着了， 被她的美貌鬼迷心窍了，是吗？ 睡着了，这个梦中呢，她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醒来之后，她觉得哎，就像是邂逅了一段什么恋情一样，写出来这首。 哇哦！ 我们来听一听老五版本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美丽的邂逅。 来。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亲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亲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人说少不听李宗盛，不听罗大佑，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哎，李宗盛的歌好好听啊，能唱到你心里去了。 少年不识李宗盛， 暴露年龄。 什么什么？哎，什么？醒来已是曲中人。你听过这句话吗？ 没有。 就是年少的时候听不太懂李宗盛，没那么喜欢，等到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去听他的歌，会恍然大悟，然后发现自己就是他唱的歌，他写的歌里面的那个人。 哦，虽然 需要我给你翻译一下。 虽然岁月催人老， 是的。 不要将这首歌曲当唱，我觉得你把这首歌的味道唱出来了。 嗯，就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泽华老师一直都若有所思的样子。 其实对这个麦克风发挥不太好，不是太好。 我觉得李宗盛的歌不太好唱。 嗯，挺难的，也不太敢。其实唱他的歌基本都是怀着一颗敬畏心唱的。 哎，其实来咱们这儿的嘉宾唱李宗盛老师的歌还真不多。 确实不好唱出他的那个味道感出来。 而且我们的话筒是没有混响，没有任何处理的。 所以说就是有点这个有点紧张嘛。这个对着话筒和我们的话筒，虽然说咱们都是对着话筒，但是不太一样。 老五平时很少翻唱别人作品是吗？ 也不是啊，因为我在酒吧要驻唱的嘛，所以也会唱一些翻唱的歌曲。 嗯，为什么今天会选择《寂寞难耐》这首歌曲？ 叫《鬼迷心跳》 啊， 《鬼迷心跳》这首歌曲。 这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当咱们沟通这件事，说咱们选一首歌的时候，我那 灵光一现， 对，灵光一现，他想出来了，说明他有一定他的道理。我没太去琢磨他为什么，那说明他还是在一些 在你心里有某种地位。 对对对，其实我说实话，在我在这个酒吧唱的时候，就唱 copy 的时候，也不是很经常唱这歌，很少唱的。 说明最近。 鬼迷心窍呢？ 最近老了。 真的不是鬼迷心窍了。 好吧，唱完这首歌曲，接下来还带来自己的歌吧。 嗯， 再唱自己歌是吧？ 唱什么呢？ 稍微这好几个慢的，咱们稍微还是那个 就欢快一点，热闹 一点， 嗨起来， 热闹一点。 嗯， 我这个歌稍微得往后退一点，可能稍微的那个 就嗓门太大是吗？ 要摇摆吗？ 也不是，反正轻松嘛。这首歌其实本来是一个。编曲上，在编曲上是一个挺电子的，挺后摇的这么一个。 但今天我们只有吉他， 所以就另外一版本嘛，不知道会演绎出什么样的。 吉他也可以后摇， 从来没。 你这不是往后开始摇去了吗？ 还没尝试过。 来，歌名 叫《夜色》， 夜色， 夜色。 看是不是萧敬腾那种夜太美， 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夜色呢？ 也不是吧。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过 好的我就来了啊。 对，赶快唱吧。 这个好。 夜色漫漫，我的时间来了，深情的旋律满了，让人有了想法，飘飘动人的身影，我的眼睛迎接不下，高傲的气质，纤细的手指，到了一半封旧的杯子，闪亮的双唇，让人忧伤的眼神，都让我觉得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躁动的气氛，麻木沉醉的人们，在跟着节奏，不知不觉地淹没着理智。慢慢，你向我走来了，我的心跳都快了，我的脸也。靠近着我， 色之中显得如此的渺小，善良的双唇，旁人忧伤的眼神，都让我觉得你就是一张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躁动的气氛，盲目沉醉的人们，在人的节奏不知不觉地淹没着理智。善良的双唇，旁人忧伤的眼神，就让我觉得你就是一场最可能实现的梦幻。躁动的气氛，盲目沉醉的人们，在跟着节奏不知不觉地淹没着理智。 很嗨的一首作品，夜色。 哪里不够嗨啊？ 这个大编更嗨啊，就 吉他 听我们乐队演绎会更嗨。 哎，那乐队演绎怎么可以听到嘞？ 看现场吧。 只能去到现场了哈。 对， 夜色是你在夜晚时候写出来的吗？ 对， 那天心情 喝 多 了。 我就猜到 了，已经喝醉了， 五颜六色的一个情境， 对，蛮看不清东西了嘛。 所以这首歌其实挺迷幻的，也跟你那天晚上喝多有点关系。 开玩笑，其实没有喝多，就是这种一种状态吧。其实这首歌没有什么意义， 啊、 没有什么来源。就像郭老师说相声那个、 啊、 郭德纲老师，人家说过一句话，人相声先为了搞笑嘛，不见得非要有意义。 啊， 歌也一样，不见得非要什么每个词都有意义，先就是好玩。 氛围到那儿了， 这首歌乐手玩的可高兴了。 嗯， 就在大家 哎，我们听的也非常高兴，我们俩一直跟随着歌曲摇摆。 今天仅仅是一把简单的吉他， 哦、 大家试想一下，到时候如果有整支乐队的话，现场应该效果 非常好。肯定燃爆， 嗯，挺好玩的，反正 哎 哎。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老五的歌没有听够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你呢？ 嗯， 啊。这个 你不需要粉丝是不是？ 也那谁不需要 啊？他不需要，他说的。怎么找到你呢？ 嗯， 百度打瓦楼舞，然后微博，这个是吧？各种什么云音乐。 我的天哪！现在还有人说百度打瓦楼， 百度， 然后找到了又能怎样呢？ 也不知道啊。所以 百度百科， 你问我这个问这个问题，我问的我有点突然。 哎，我们要找你，肯定是要听你的音乐啊！谁要看你的照片啊？ 就现在真的是不需要粉丝， 就 对 Google 估一下。 哎呀哎呦，好，不需要粉丝就算了，大家不用关注，反正有机会的话能听到就听到一首了。还剩下最后一首诗歌，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嗯、 老五今天也说自己今天其实状态不太好是吧？有点累了哈。 啊，对，今天有点辛苦，今天一天啊，有稍微有点辛苦，事儿有点多， 从早奔波到晚， 对，嗓子有点疲惫，就是，所以先跟大家小道歉一下啊，并不是太好的状态， 但是已经效果很好， 没事，我们心大， 哎、对，那最好， 心宽体胖， 来吧，最后一首歌唱什么？ 最后一首歌唱个唱自己歌是吧？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嗯， 唱个那啥吧，唱个新歌吧。 好， 新歌，然后反正再换一风格呗 啊， 看看最近的不久的作品 啊。 这首歌还挺累的，说实话，这首歌还挺高亢的。 那着自己给自己挖坑。 所以要实在不行，这歌咱们我就试尝试着啊，尝试着唱破音，大家不要 太好了呀，大家最喜欢看车祸现场。 对， 哎、行，那就今天好，下一首歌叫车祸。 哎， 乐趣所在。哎，不能先这么说自己。 真是，讲真，有名字吗？哎， 叫魏环， 魏环， 魏环， 魏环，这是一个最近。 你是借钱了吗？ 最近没借钱，没还， 借的是情， 啊、 借的是情。 完了，情债最难了。 最近反正是没多长时间之前创作的这歌吧，然后真的挺累，然后所以说尝试咱们唱个主要部分， 这样我们唱一段吧， 唱一段， 可以 让大家感受一下。 然后如果实在太累了，是吧？我就停下来。 看状态，要嗨的话就唱完。 吉他在你手。 好的。 魏环，谢谢大家。 吉他在你手，好像差半句， 没想到下一句。 哎，大家帮忙想一下，来吧。 这雪。上云哎，这云哎。 嗨了，他唱完了， 这我不相信。 你不要破功了，重新来啊。 回不来， 哎呀，确实挺累的，唱这个 汗都出来了， 满头大汗。 对， 这个休息不好，然后就挺会特别累、特疲惫，气儿 会跟不上。樊雪今天感觉休息挺好的，咱让他试一下。 不，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你让我干点别的行？我觉得唱歌砸自己家招牌的话，大家不要听我唱歌了。 未还，我觉得挺浪漫的一首歌。你要我等，我就等。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挺浪漫的。 是。 好心酸哦。 他是对。其实也不是那么心酸吧，但听上去好像是挺心酸。其实这是爱情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存在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形式。不见得所有的爱都是不能说是美好的吧，不能是不见得都是圆的，不见得都是圆满的。 哎， 啊，一定有这样就有那样 的。所以你的爱是方的。三角的菱形的， 对，所以反正有一种爱它就会这是一种形式嘛，客观存在。 OK， 存在。 我还脑海中 各种各样的形状是吗？ 爱是方的。天哪，太魔性了。 咱们比一个方。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老五也是带来了两首新歌哈，最新的歌，一个是这个未还，还有一开始我们唱给大家的那一首 自嘲自勉。 自嘲自勉， 哎，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以后要能碰到多多支持， 要能碰到， 因为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上线。 大家来现场哦。 对，未还这歌其实让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牙音乐的另外一个歌手唱，这个他每次都是他唱，我们一帮人给他唱和声，这首歌他会演绎特别好，将来有机会让他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 好嘞，那咱们后会有期。 哎， 好，再见。 感谢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啦，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也谢谢老五做客，谢谢， 谢谢， 大家晚安， 有机会常来玩喽，拜拜。 人潮拍打相安。